自然有他的非凡之处。先看看李少君的个人简历，就可以知道他果然是非凡之人。这李少君，生平不详，年龄不详，父母不详，家世不详，唯一详细的就是绰号叫侍奉王爷。之所以叫侍奉王爷，是因为他吹遍天下无敌手，满天都是牛在飞，自称拥有长生不老之秘方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你越是说的神乎其神，人家就越是对你敬仰和追崇。这位侍奉王爷也不是闲着的主，为了自己的行骗生涯，他开始包装自己，首先打出了妙手回春总是春，长生不老永不老的口号。人靠衣装马靠鞍，李少君这一包装之后，效果那是百里挑一，与众不同。结果一些达官贵人都被他驱鬼辟邪、不老仙丹之类的伎俩所骗了，大把大把的银子往他的口袋里塞。据说武安侯田芬也跟李少君有一腿。有一次，田芬在家里边设宴，请的都是朝中的达官显贵。为了显示气派，田芬特请来李少君做特邀嘉宾。这位特邀嘉宾果然与众不同，只见他姗姗来迟，最后一个入席，慢腾腾地入座之后，眼睛就一直瞄着在座当中的一位九旬的白发老人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当人们进入